这一次无悔的梦。十九岁的最后一天，阳光似乎也被带走，是否可以选择一次无悔的梦？十九岁的最后一天，阳光似乎也被带走，是否可以选择一次无悔的梦？十九岁的最后一天，阳光似乎也被带走。 伊能静唱过一些歌，但是至今为止我仍然是认为她的十九岁的最后一天这张专辑算是她的最经典的作品了。当年和裘海正、方文琳组成了飞鹰三姐妹的伊能静，在她们三个人当中，直到现在看来应该算是发展最成功和最好的。而且当年我们很多人认识她就是靠这首十九岁的最后一天。当时的伊能静还带着些许叛逆少女的味道，不过现在完全就是温柔的成熟的女人形象了。大牌主打歌今天最后一首歌仍然跟年纪有关，我们听到陶喆二十二。感谢你收听节目，我是林哥，明天我们再见。 春天是他最爱的季节，当微风随意吹乱他的头发，他并不在意身边世界的嘈杂，只想着自己生命中的变化。Yeah, 还有十五分钟才午休，从早到晚没有想象中那么好过，安宁的日子不一定就是幸福，忘不掉他在心里做过的梦。他今年农历三月好浪漫，甩开课本要离开家看看这世界，却发现许多烦恼要面对。Oh yeah yeah yeah yeah, 他常会向往能回到那年他一直儿，只需要好好上学，生活单纯没有愁，他就像一朵蓓蕾满怀希望。秋天是忽然间就来临，青春虽然有本钱可以洒脱，一场恋爱二十二个月后结束，才知道有些感情不值得赌。有些天气还是有点，像空车再不来就走一走路。哦，他开始明白等待未必有结果，一个人也能走上梦的旅途。他今年农历三月六号刚满二十二，刚甩开课本要离开家看看这世界，却发现许多烦恼上学。